又是哪里出了错？恋爱的进度有些落后。 曲线报说你也喜欢我，怎么会还无动于衷？ 气象报告天气很不错，太阳晒得我脸颊红红。我也很想跟你做朋友，叫你傻傻还不懂。我数一二三木头人，再不行动就要被扣分。我一直在等着恋爱轰轰烈烈的发生。我数一二三木头人，明明暗示的够明显了。 我很天真， 觉得勇敢的情话最动人。 在前头，我在你背后开不了口。多希望你在下个路口就没牵起我的手。我数一二三木头人，再不表白天就要黑了。我真的很想问你是害羞还是太迟钝。我数一 真的很想问 你是害羞还是